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风1-2级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世界阳台于下午的17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北风较大，风寒效应明显，外出需防风防寒，并注意出行安全。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今天的节目中，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央行工作会议提出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预计春节国内旅游收入4760亿元，同比增长 12.5%。 沪深两市低开低走，收盘全线下跌。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的嘉宾，来自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博士后王贵虎先生一起聊一聊美股危机下的 A 股市场。另外，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今天美股连续暴跌，给全球市场带来的负面冲击继续发酵，沪深两市低开低走，收盘全线下跌。其中沪指失守3400点，收盘跌破半年线，深证成指跌破年线，创业板指数失守1600点，再创3年多新低。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3370.65点，下跌3.35点，深证成指收于10377.61点，下跌4.24%，创业板指数收于1598.12点，下跌5.34%。成交量方面，沪市全天成交3188.19亿元，深市全天成交2408.27亿元，和昨天相比增加不少，有明显放量。盘面上，两市行业概念板块无一上涨，中信一级行业指数中银行指数跌幅最小。央行工作会议今天闭幕，会议提出要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2018年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将加强金融风险研判及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体系，将继续探索利率走廊机制，将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全球资管联会暨外资资管联合会筹备会今天举行，全球60多家外资资管机构齐聚一堂，酝酿发起设立陆家嘴全球资管联合会。下一步，陆家嘴将继续吸引国际领先资管机构、资管行业各细分领域排名前列的机构投资者落户，同时促成外资大型资产管理机构在陆家嘴不断新设立金融机构。工信部近日披露，去年我国工业增速达 6.6%， 利润总额增速达 21%， 全都超出了预期，达近年最好水平。此外，互联网与消费领域深度融合也培育了内生增长动力，我国的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全都引领全球，我国移动支付交易规模接近150万亿元，居全球首位。国家旅游局今天介绍说，旅游已经成为广大群众欢度春节的重要方式，今年春节旅游市场将继续红火。调查显示，我国居民2018年第一季度出游意愿为 83%， 其中 48.9% 的游客选择在春节出行。综合市场预定等情况预测，春节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市场将达到 3.8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实现国内旅游的收入达到4760亿元，同比增长 12.5%。 国际航协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号，2017年全球航空客运需求同比增长 7.6%， 远高于过去十年年均增长率，也就是 5.5%。 从国内客运市场来看，去年所有国家的国内客运量同比平均增长 7%， 印度、中国和俄罗斯领跑。不过专家认为，虽然2018年经济依旧向好，但成本投入增加，尤其是燃料成本，因此不太可能达到2017年上半年低票价对需求的提振水平。好，我们再来关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 6.3072， 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53个基点。另外，人民币对美元的即期收盘报 6.2783， 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44个基点，创2015年8月10号以来的新高。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新闻，北京至雄安的城际铁路计划5月开工，预计2020年4月底完工，建设总工期为2年。其中新建车站3座，即固安东站、霸州北站、雄安站，其中雄安站为始发站，其余2座车站为中间站。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首席战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您好，今天的中国的 A 股啊，出现了几百只个股的跌停和接近跌停的情况哈。那有人非常的悲观啊，也有的人呢有点恐慌，您觉得后市如何呢？ 现在还认为是正常的走势，只不过因为这两天欧洲股市的崩盘嘛，让中国股市的调整好像就加重了一些。其实我们认为所有的调整浪都是上涨浪的数学关系，其实从12月28号一直涨到1月26号，大家会发现这波上涨本身就特别的陡，只有在1月16号出现了一根阴线，之后之前中间所有的都是阳线，那么就代表着这种强势背后呢就会有一定的强势洗盘。在1月29号出现中阴线那天呢，我在股市直播里明确的让大家空仓，然后1月30号继续提示大家空仓。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股票里的涨跌都是按数学比例来讲的，由于前面的浪涨得过长过快，那么必然会有陡折的下跌。原来我们预计呢大概要调整到8天左右，那到明天就第8天了，但是按照现在目前的情况看呢，我觉得沪指还要跌到大概就12月中下旬那个平台，那个平台呢在沪指的230专间线附近，所以我认为沪指呢至少还应该有2到3根左右的阴线组合，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好，只可惜我们的连线每个星期只有一次啊，所以说您说空仓那次我们并没有连线啊。 对， 好， 看我那跑赢大盘王者的股市直播就可以啊，百度都懂。 我们再来看看，如果这段时间哈，我们的这个新入市的股民被套了，该怎么操作？在操作上和心态上，你有哪些建议？ 是这个，我在这个投资咨询行业有10年的这个工作经验了。这其中很多时候就下跌的时候，你股民问你说怎么办？我说那现在没止跌迹象啊。说王老师，那我10块钱买的，现在8块钱了，我就赔这么多，我舍不得。我说那要跌到5块钱，你怎么样？所以说这东西股市的趋势是这样，就是说上涨的时候你怎么持有多少钱，一旦要是下跌了，在下跌通道的时候，股市是不认识你是张三李四的。所以说下跌通道的时候，就算没出来，应该先出来看一看，等股票哪怕止跌了再回来。因为我们预测说应该到233天线在附近止跌，只是一种技术的这个通常的一种判断，但是能否进一步的演化成进一步的大跌，这都很难讲。所以我觉得如果接下来本周的后两个交易日能出现反弹的话，我觉得仓位重的这个股民朋友还是应该减出来至少一部分，这样说在下跌的时候你能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就炒股心态有的时候比技术更重要，你满仓被套就好像你手脚都被人捆住了，你怎么打你都没有反击的余地。 嗯，如果股市见底有回升，那么作为选择啊投资股票的听众朋友来说，您建议啊是买这种大盘蓝筹带中字头的股票好呢，还是可以考虑一些中小创呢？ 那按照就是最近这一年的中国股市连中国经济的走势看呢，这个明确中国政府已经给出了做强做大国企并购重组的这种这个需求。那么我们也看到中国股市呢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也是鼓励各种资金呢买各种各样的央企。虽然这一波呢也都是一体下跌了，但是我们看到有相当的一部分中字头的沪深300里边的股票呢在底部出现了比较抗跌的走势。所以我认为在这种中国股市政策式的情况下呢，在没有进入到牛市的纵深阶段的时候，如果说股市企稳了，我还是建议买一个最近几个月没有经过大幅上涨，然后缩小 K 线图也是历史相对底位的中字头的股票。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自己都选出来9只，所以说你一定会选出来，但是一定不要说选那种已经连续涨2-3年那种不行啊，就一定要是没怎么涨的，但一敲中央企是吧，中央指数企业，那就相对来说基本上就不太可能输。这是我的个人 看法。创业板指数啊，创业板指数呢是创了3年多的新低了啊。那很多人也一直是跃跃欲试，您在操作上有什么样的建议？ 在这个股票这行里边有一句话叫断底不抄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世界范围从英国美国有过200多年股市的历史，整体上我们来判断这个概率问题，股市就是概率问题嘛，是吧？从概率的角度讲，如果我们以10年这样一个周期来讲，小市值的股票跑赢大盘股没有非议，这是世界公认的。但是在中国这种政策市里边，赶上某一段时间可能就大盘股表现得好，但是改变不了真理。但是你说中小创这么打压，它什么时候见底不用去测，叫断底不测底，什么意思呢？就当它大面积的股票不下跌了，走出来上涨放量，下跌缩量，然后开始摆脱开底部往上涨的时候，你随便搂一个你都赚钱。但是现在是都知道创业板很多的股票业绩挺好的，还预增的都跟着暴跌，都知道错杀了，但是现在人就踩踏这种情况，那么只要它还跌你就不买，什么时候它明确走好了你再跟进来，哪怕贵个10-20%都没有关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谢谢来自广发证券的首席战略投顾王金先生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 好，谢谢您。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连线嘉宾包括现场嘉宾的所有观点都不能作为大家投资的唯一决策，仅供大家参考。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们的节目呢希望啊能够会百家之言为各位朋友啊理性的认识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啊、提供方方面面的建议和咨询。那下面呢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我们今天现场部分要跟大家聊的嘉宾，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博士后王贵虎。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今天我们要和王先生聊一聊这个美股危机下的 A 股市场啊。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美股的行情啊，昨天晚上啊这个美股闪崩，标准普尔500指数跌了 4.1%， 那么创2011年8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道指道琼斯啊跌了 4.61% 啊，纳斯达克跌了 3.78% 啊。单从这个指数的跌幅来说，那咱们今天的大 A 股都不算什么啊，毛毛雨。 对，是。 但是如果要从个股大家自己的感受来说的话啊，那还是很惨痛的啊，在今天。那么，您分析分析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大盘的这种走势和美股的暴跌有什么样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呢？ 好的，我们看到这两天以来呢，这个美股跌幅比较大。尤其是昨天呢，标准普尔指数跌了4.1%，道指呢也跌了4.6%，纳指跌了3.78%。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美股的大跌呢，就是因为一月份涨得太快，而且它的估值呢是处于历史的高位，而且我们也看到美股过去七八年一直是牛市，而且这种一直的牛市呢，它中间出现一定的调整是非常正常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美股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而且它那里面的股票呢，你像阿里巴巴啊，像京东啊，这些这个它的业绩是非常好的，它这种调整只是暂时的，但是咱们 A 股不一样，因为咱们 A 股现在注册制还没有完全实施，而且只有一些这个上市的企业，就是退市的还比较少。啊，今年有3-4只退市的，但是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个 A 股，我们看到今天也跌的比较多，跌了3%多。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呢是有几种原因。第一呢，就是它一月份以来呢，就是涨幅比较大啊，连续涨了20多个交易日。那么下跌了，跌了有7个交易日了，实际上也是正常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这个 A 股的下跌，因为马上要临近春节了，再跌个2-3天可能就见底了。因为经过统计之后发现呢，就是每年的春节临近春节2-3个交易日和春节之后的一周，那么咱们的 A 股几乎上概率90%多都是上涨的。所以说呢，尽管今天的这个跌幅比较大，而且跌停板的个数也比较多。那么如果就是投资者被深套呢，我建议呢还是说等这个春节期间或春节之后股市反弹之后您再做减仓啊，还有再考虑出局。因为现在呢，就是我看很多股票已经跌幅达到了20%-30%了，你现在就是如果你前两天没有止损出来，那么你现在再割肉其实有点不太合适了。 您的观点是美股是跌美股的，我们是跌我们的。 对 啊， 它的其实它就是说咱们 A 股是跟着道琼斯是跌了一些，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发现 A 股实际上是提前于这个美股调整的。对， 人民日报在提前30天就发了文了。 是， 今天有一个截图流传很广哈。 对， 但是人民日报预测说这个美股还得跌20%。 是，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规律，这个 A 股每次它的调整都是先于美股，但是它的止跌呢也是先于美股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 A 股和美股呢，它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这几年之后我们发现它的联系没有那么强。而且咱们要马上临近春节了，就 A 股可能面临这个春节的效应啊，就说呢春节前两天还有这个春节后的一周几乎都是上涨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大盘在调整，可能在最多调整个2-3天可能就差不多了，要开始反弹了。 好，所以这个美股也好，日本股市也好，包括欧洲的部分股市也好，他们的这个调整更多的是给我们心态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是的， 是吧？ 是的。 好，那美股我们不说啊，它为什么涨，为什么跌啊？我们来说说 那 A 股它实质上受哪些影响开始调整？那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年报行情啊，几家欢喜几家愁， 对， 特别是一些啊中小个股， 对， 行情都不，那这个效益都不好， 对， 一波跟着一波跌， 是 啊，您认为这是理由吗？ 实际上这个年报行情还有这个高送转行情今年表现的比较弱， 嗯 啊，主要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这个金融监管， 监管层已经提前吹风了， 对，就是说这个年报就是年报的高送转一些这个现象啊，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去年开始就很多的就是随着高送转开始出货的一些这个现象， 嗯， 监管层已经开始监管了，所以说这个高送转的这个股票呢今年的表现都比较差， 当年出现什么十送 十送三十的都有，十送三十的都有。 对， 对，但是就是多数的，这种十送三十的，还有十送二十的，都是一些这个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一些庄家啊，伴随着这个幕后的这个出货， 嗯， 是这样的一种 操作出来的， 对，操作出来的，而且他们是和上市公司可能会存在某种的利益的勾结， 嗯， 所以说呢，像今年这种现象，由于金融的强监管。这种现象呢只要一出现可能就因为监管层他现在这个穿透式监管非常厉害所以说呢就是一出现这样的现象就很容易被发现， 嗯， 所以像今年呢我们看到一些高送转呢它的表现都不太强有的可能就是刚公布出来可能就出现了最多出现一个涨停，然后呢就可能就是接着往下跌了， 嗯 所以说呢就是和这个金融的强监管有关，另外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和前一段时间上涨的过高， 嗯， 还有呢就是前几天有传闻说这个信托也要加强监管但是虽然说这个传闻被辟谣了，但是对人们的心理上可能会造成一定很严重的影响， 嗯， 就说信托去杠杆就原来是2:1下降到1:1这个已经被辟谣了，但是人们的心理可能会影响比较大。 嗯，人越是在这个恐慌的时候啊，愿意相信坏消息。 是的，是的， 是吧？ 是的， 他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 对 吧？ 对对对。 因为如果这个坏消息哈、啊，你没有做好避险，那么你就会有损失。 是的， 你要是做好了避险，我大不了。没赚钱，是不是？ 对， 所以大家呢都愿意相信坏消息， 是， 所以就会造成一种恐慌。 对，就是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规律，就说，大盘涨的时候，就是实际上像人民日报早就提示风险了，大家都是熟视无睹、 嗯。 但是，一旦跌的时候，大家就一些坏消息可能就爆发出来，大家都信这个， 嗯、 这时候呢又容易产生一种踩踏， 嗯， 就所以说有，就前几天有一些这个有信托作为股东的。一些股票集体出现了闪崩，也是这种一种现象的。 是是是啊，所以就这段时间的这个情绪化啊是比较厉害的、啊。 对对对。 好，当然呢，我们买 A 股啊，其实还是在挑选公司嘛， 是 在挑选这个绩优的公司，值得我们投资的公司啊。 对。 那你看，今天也好，昨天也好。非常优秀的公司也跟着跌啊， 对， 也没有这个幸免。您分析这是为什么？ 其实像昨天还有前几天，一些绩优的公司，我观察了一下，像一些这个今年的业绩比较好的，比如说像煤炭企业，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钢铁、化工，比如说像利尔化学。这样的企业他们其实走势还是比较坚挺的、但是今天呢就是 扛不住了， 对，随着市场情绪的一种集中的释放，他们呢跌幅也比较大 今天连这个汇率升值利好的这些股票 对 也跟着跌 了实际上 一带一路的也跟着跌了， 对对，这是一种市场情绪的集体的释放， 嗯， 而且我觉得个人觉得呢，因为这个上证指数跌的比较多了，创业板也创下了近三年的新低，那么实际上呢就是经过这个集体的释放之后我觉得市场的短期的底部应该快到了， 嗯 因为像一些这个强势股它最后可能会出现一种补跌， 嗯，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一些像茅台啊，像一些这个绩优的股票也出现了下跌，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市场即将见底的一种现象， 嗯，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嗯，好，其实很多的嘉宾哈，从我们节目从1月1号开播到现在哈， 对， 大家都持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今年的行情是 强者恒强啊， 对对， 这个强呢，它主要是指公司这个盈利的能力啊， 对， 以及这个公司的体量， 对， 以及它符合这个政策的走向， 是 啊，这几个角度来判断啊。 对， 那恒强代不代表它的价格会不便宜了呢？就像对于茅台股价的这个争论一样，是不是？我们需要这么高的茅台股票吗？ 实际上茅台这家企业我研究的也比较多，而且持续跟踪了几年。茅台呢，它是前两年，从前年开始就一直的在上涨。 嗯， 它现在的股价已经翻了一倍多了。 嗯， 那么去年呢，它的涨幅比较大，但是今年呢，是不是能从700继续再涨到800、900？我觉得实际上这种概率也不是很大。因为呢，就是说它像去年已经涨了很高了，像茅台、五粮液，有一批这样的股票，包括一些这个保险企业，像平安保险啊，去年也涨得非常多。因为就像2015年、2014年那种牛市啊，一些好的股票、创业板的股票，它涨了一年之后，比如说它涨了一倍之后，它中间往往会停顿一年，然后再过一年它再涨。我觉得实际上茅台可能就像这种现象， 就是我们历史上有可参考的时候嘛，就是说我们历史上有过大盘蓝筹股像去年这样大幅增长的这个时间段吗？ 也有，但是那种是非常大的牛市，比如说像2006、2007 那是个普涨的行情。 对对对，像现在的这种行情呢，和以往那种行情还不太一样。 嗯， 像去年、今年都是一种结构式的行情。 嗯， 像去年都是一些这个大盘蓝筹股他们在涨，但是70%-80%的这个中小创它都是在下跌的。 嗯， 就是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国家政策的支持，就是比较鼓励这种价值投资。另外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市场的资金还是存量资金， 嗯， 它不足以就是让这个所有的股票一起涨。 嗯， 而且像2006、2007年那种普涨的牛市，我觉得那种就是除非在大牛市里才能出现，而且。如果现在呢，就是说，像大盘蓝筹股也涨，就创业板也涨，那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大。 嗯， 而现在呢，像这个外资 MSCI 这些这个资金呢，六月份才能进来，像沪港通啊，还有这个沪伦通啊，它是沪港通已经进来了，像沪伦通还得，一年之后才能进来。 嗯， 那现在的资金呢，还不足以烘托出一个很大的牛市。 嗯， 所以说，我觉得像今年有可能还是一种结构性的行情。 那有观点认为，在资金量没有特别宽松的前提下， 对， 和没有大量的外来资金进入的前提下， 对， 那大盘蓝筹的涨幅也不能再复制2017年的走势了吧？ 对， 你看我们今天新闻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资讯，就是央行工作会议召开，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 对，其实这种观点我也是非常赞同的。 嗯， 像去年呢，就是明显可以看到，像大盘蓝筹股，像茅台、五粮液啊，这种。平安保险啊，他们是一路在上涨，但是今年呢，实际上这个市场资金也没有那么宽裕， 嗯， 而且这些股票上涨之后，它总得有一个就像一个人爬山一样，爬到山顶之后，你总得休息一下， 嗯， 那么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今年的观点就是重点可能是关注一些像加入 MSCI 名单里的一些二线蓝筹， 嗯， 因为我们看到六月份这个 MSCI 的资金要进来，像茅台、平安保险这种股票已经不便宜了， 嗯， 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些非常便宜的企业。 好，那我们先暂有一段落啊， 对， 记个扣啊，哪些值得我们关注？在下半段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啊，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欢迎大家在广之后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财富大搜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的名称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向我们的嘉宾提出问题，稍后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风1-2级，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市气象台于下午的17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北风较大，风寒效应明显，外出需防风防寒，并注意出行安全。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晚上8:31，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财富大搜索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到9点为您直播。我们每个周一周二呢会持续的关注股市的情况。周三周四呢我们重点会把焦点放在这个大家的资产配置以及这个家庭财产的这个传承和保全的话题上。在周五呢我们会着重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选择保险产品。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博士后王贵虎。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美股狂跌情况下的这个 A 股走势如何哈。我手里啊有一些这个资料也供大家参考哈，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这个股市最近这些年啊涨得这么好啊。有一个数据值得大家关注。2009年以来啊，美国股市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大量的资金从传统的主动管理资金啊管理的这个基金撤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投资它不像咱们这样啊，这个散户它还是机构投资多。 是。 那么这些资金呢从这种主动管理的基金撤离了，进入到费率更低的指数基金啊，指数基金呢就是被动投资的。 对。 它紧贴指数啊，按照指数的这个构成比例来投资。那么正是因为指数基金规模的爆发式增长，所以说呢美国的这个各大股指的行情啊也是日益高涨。统计数据是这样的啊，全球指数基金 ETF 的规模2010年是 1.46 万亿，那到了2015年呢是 2.96 万亿，五年期间涨了 102%。 那美国指数基金交易量占到全球市场交易量的 30%、啊、这是美国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还有人分析，就是说这个中国和美国一个不同在于呢他那儿涨了8年了是吧， 对对对， 我们这儿呢15年刚刚调整过是不 是 所以是不是不太一样，我们刚从底部爬起来是不 是 哎，所以有人说这个不能同日而语啊。 对， 那至于这个美股大跌的影响能持续多久我们也不敢说那么肯定，今天晚上的行情肯定也是特别重要啊。 对， 嗯， 不管今天行情如何，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睡个好觉，因为我们炒股的心态是特别重要。 是， 一会儿会请啊王先生好好的来说说啊，我们投资者应该有的心态，特别是在大跌的这个背景下。刚才您谈到了您对于2018年的这个一些行情的分析啊，您特别看好的是这个民胜指数投资的这些标的。 对对对对，买民胜指数，它投资的有，它有个名单是222只股票。 嗯， 其中呢，就是像一些这个大盘蓝筹， 嗯， 像去年已经涨得非常多了，像茅台、五粮液，还有一些这个中国平安，但是还有一些这个还在底部的，就是涨幅比较少，比较少的一些这个二线蓝筹，他们还没有启动。但是我们为什么看好这种民胜指数呢？其实我给大家讲一个逻辑，可能大家就明白了。因为民胜指数它外资一旦进场的话，它肯定是抢占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矿山啊、有色金属啊，像这种这个国有的稀缺的资源。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国家对这种资源是非常重视的。那如果这个让这个外资在低位抢这些这个资源，那么是国家可能就是不太想看到这种局面，所以说呢，我们个人认为呢，就是如果在六月份之前，如果市场有一波行情，那么像这个民胜指数里面的一些这个二线蓝筹，尤其是涨幅比较少的，还在低位的，像一些有色金属啊，像煤炭啊、化工啊这些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些这个国有企业的股票，他们呢有可能会有一波行情。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非常看好这方面。 嗯， 你像一些这个大盘蓝筹，像茅台、五粮液，他们去年已经涨得很高了，他们已经不便宜了。那民胜指数就是一些外资如果再想买这些股票，他买可能也是在一个阶段性的高位上。 嗯， 但是你要买一些这个二线蓝筹呢，他们价格非常低廉，就有的股票就根本就没有涨。像2015年，就是中小创疯狂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涨，他们有的股票甚至连十年内。就连100%的涨幅都没有，就比如说像一些做铜的企业，做一些这个煤炭的企业，像一些做铝的企业，他们这些企业还在低位呢。如果外资进来之后呢，就抢占这种稀缺的资源，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不会希望有这种局面发生。 那你看哈， 对， 我们自己这么多年都不看好它， 对， 那我们是不是有不看好它理由，或者说市场？总是对的，市场是不是有不看好它的理由？那只因为纳入了这个民胜指数了，就应该被我们看好吗？ 不是，它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逻辑在里面。你比如说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对这个政策没有太深的了解。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就是经过我们金融所调研之后，就发现，你像一些有色金属，像煤炭、化工这些企业，就是重点改革的领域。他们实际上呢，就是说，就是说简单一些，就是国有企业，就是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就是像一些这个民营企业，有的就是污染比较严重的，就把它直接关停了。所以说呢，经过这一轮这个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把一些僵尸企业，像这个民营企业，把它关停之后，就像这国有企业，像一些非常 您说的是重污染的，然后低效的， 对对对， 民营企业 对都关停了。那剩下的就是这个市场的份额，假如说市场份额和蛋糕就这么大，那么剩下的国有企业一定会越来越强的。 嗯， 你像今年我们看一些这个调研一些这个钢铁企业，他们的盈利能力非常强。 嗯， 而且就是我们和一些钢铁企业，比如首钢，我们去进行调研，就发现这家企业，他们盈利的未来周期可能有十年这么久。 嗯， 所以说他们在未来有很大的业绩提升的空间。 嗯， 而且就是这种周期性的行业一旦起来之后，就是他们面临着一个盈利的拐点。实际上，我们回想像2006、2007年，像有色金属啊、煤炭涨那么高，实际上也现在的这种情况和那种那时候又有一些相似了，就是。而且就是这个周期性的行业要起来之后，他们的涨幅未必会比像2005年那个创业板涨得少，只不过它是现在是一种慢牛，是一种结构性的慢牛。而且像今年呢，可能就2018年呢，处于一种牛市的前夜，还没有真正的就是爆发。 嗯， 就如果就是外资要进来之前，他们非常看好这些企业，那么有可能在他们之前就可能会有一波就比较大的行情。 嗯，民胜指数他们能带来多少增量资金呢？ 民胜指数的资金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啊，这个具体数字我没有统计，但是除了民生指数之外，还有其他的资金。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沪广通，现在这个北上资金每天的流量很大的，而且我们就是这个沪伦通马上也要开通，那么你想这个民生指数还有沪伦通，就以后的，除了这之外，还有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政策，大家可能还没有太关注，就是像前几天在达沃斯论坛上，像刘鹤就是表态了，就是我们中国未来有一个比较大的政策，就是对外金融开放。 嗯， 那么这种金融开放，像银行，就为什么今年银行涨？ 这个发言之后第二天，我们的金融市场就有反应。 对，就像我关注的，像建设银行都涨停了。 嗯， 还有好多银行股都涨停了。这个政策利好，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像1978年我们第一次改革开放，那么第二年从今年开始，对金融业第二次改革开放，这个力度是空前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去年保险股涨的，有的保险股都涨了一倍了，今年的银行股都涨了那么多。还有就是除了这个金融开放之外，就是像这个蓝筹股肯定会受到这个外来资金，他们如果买的话，你像美国都是做价值投资的，他们就是80%-90%的资金不会去买一些这个中小创的。那么他这个总计来看，这个资金还是非常大的。 好，那下面我们结合两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分析啊，在目前的这个局面下该如何来操作啊。 对， 那其实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经历啊和自己的逻辑。这位朋友呢，他是这样的啊，高校老师炒股时间5年，算下来平均收益呢不到10%，觉得自己智商还是可以的啊， 是 踏踏实实的做了一些研究，这10%的收益是不是太低了？是不是还不如买银行理财省心啊？至于为什么省心，我想肯定不用花时间看盘呀、研究啊，对吧？也不用担那个风险，这个风险更低一些。现在股市里还有几万块钱在资金账户里，没有买别的，那您给他一些建议，他这种心态该怎么评价呢？ 其实一年10%的收益在去年和前年其实也不算低了。因为像去年虽然说一些大盘蓝筹股涨得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我们经过统计发现，去年70%的股民都是亏损的。因为市场风格是这样，市场风格去年都是大盘蓝筹在涨，就是一些这个中小创70%-80%的都在跌。其实如果你去年和前年都保持10%，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收益还是可以的。就是高校老师的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可能就是就是时间比较宽裕，但是你在市场上花的功夫也比较多，但是我认为还是值得的。因为你要是买这个银行理财产品的话，银行理财产品大约收益5%-6%，你虽然比较省心，但是呢它不会在你牛市的时候给你带来更大的收益。那你如果现在像去年前年还有今年都能保持10%，那说明你这个研究能力还是算是不错的。等这个牛市一来啊，你有可能就是10%变成1倍-2倍了。那牛市呢实际上离现在呢可能也不是特别远了。比如说再有一年或者半年，可能就是进入牛市的前夜了。那牛市一来呢，你这个有比较好的研究能力的话，你这10%有可能变成1倍-2倍，那你所有的付出到时候都可以得到回报了。但是如果你要是买这个银行理财产品，那你可能永远就是每年5%的收益。而且银行理财产品也不一定代表就是不出现亏损啊。你像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建行一些这个买贵金属的银行理财产品，那它也是这个连本金都保证不了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股市比这个银行理财产品要好一些。 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你投入多少资金的问题、啊、 对 你比如说就5000块钱10000块钱，那你真的 对 是吧， 是 要从纯收益和你付出的这个时间的性价比的角度来说， 对， 那确实你买银行理财产品还是划得来。 是的。 但如果你投资比较多的话、 对， 你这个研究是有价值的。 对， 是吧， 它是这个规模也很重要， 规模很重要。 就是说你这个5000-10000块钱，你10%的收益可能就500块钱。那你付出这些，你还不如去做个兼职啊， 可能就挣得更高一些。 是的啊，不知道您拿了家庭资产多少啊，投在这个里面啊？ 对对对。 不过呢，也是要做好一个均衡的配比。 是 是, 是 啊，不建议您把所有的这个资金都 对，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哈。那在这个财富自由定制单元当中呢，我们要回答另外一位朋友的案例啊，这个是直接亏钱的一个案例。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来看这位朋友啊，李先生，15年牛市的时候呢进去的20万，17年年底10万都不到了，感觉呢投入多少就亏多少。他说我记得最清楚，买几只股票都亏，卖完呢换股换又亏。有一天呢和朋友说我买股亏了，朋友问亏多少，我就告诉他这么多，朋友半天说不出话来。后面呢他说不知道你怎么会亏那么多呀，他说我也不清楚啊，像我这种人买东西都是比较精打细算的，为什么会亏这么多呢？哎，就是一个平时买东西消费上面啊会货比三家的人，为什么在股票里面却不那么精明和聪明呢？ 其实和这个市场的行情是占就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嗯， 你像从2015年到2017年，实际上15年到16年，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经历了好几轮的股灾。像2015年的6月份，然后11月份之后就经历了好几轮的股灾。实际上就是你从2015年亏损，如果就买了一个股票拿着不动，亏损到2017年，我们发现这个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亏损50%，因为有的股票都跌了有好像又跌了有60%-70%了， 嗯， 就很多这种的，尤其是中小创。那如果就是你这个操作水平就是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或者说还没有形成一种系统性的方法，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也是很正常的。而且像去年虽然说大盘蓝筹这个指数涨，大盘指数呢涨了一些，但是我们看到70%-80%的股票呢也是跌的， 嗯， 所以说就是亏损的概率也是很大的， 嗯， 我觉得主要还是和这个市场的风格有关系， 嗯， 你如果就是在2015年以前，比如说2014年、2015年这种这个普涨的牛市里面，你可能买了一个股票随便买一只，可能一年翻个一两倍都很正常的， 嗯， 但是像这种啊，就是2015年下来出现了好多股灾， 嗯， 还有像这种28行情， 嗯， 这种这个结构性行情的话，出现这种亏损是很正常的。 嗯，是，因为你生不逢时。 对对对对，是 吧？ 是。 但是换句话说哈， 嗯， 这个也和你的投资风格有关系啊。 对 啊， 对。 你比如说那个时候你及时的换股啊， 是 换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蓝筹， 对对， 其实很多都回去了， 对， 还挣钱。 对，有的还挣钱，挣了好， 嗯， 挣了一倍多呢。 哎，所以呢，嗯，这个也和自己的这个投资风格有关系。他刚才有一句话叫做跌了卖，卖了再买又跌，那实际上你刚才那个卖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你没有把握住。 对对对对， 换到一个更好的股，还在你原来的那套打法里面转，是吧？ 对。 那事实上呢，就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风格已经变了，风向已经变了，趋势也已经变了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心态啊，在这个下跌行情当中，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个股和大盘？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大盘和个股要分开说。 嗯， 大盘呢，实际上我觉得它大盘涨也涨不了多少，跌也跌不了多少。你像上证指数啊，就像我们这管理层明确提出就是慢牛。 嗯， 所谓慢牛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像去年啊，我看可能也就涨了200点，就中间有各种各样的震荡，也就有时候跌，有时候涨，到最后一看就涨了200点。你像今年有可能，也从3500就是震荡来震荡去，到最后涨到3700。它就是这样一种慢牛的走势，但是个股不一样。个股呢，实际上刚才我们一说了，你像2013到2015年呢是中小创的牛市， 嗯， 但是经过这那一轮牛市之后，就很多中小创的股票有的涨了几十倍了，那主力呢有可能早就出货了， 嗯， 那么未来的几年呢，可能是二线蓝筹这样的像加入名胜指数的这些股票，他们的天下。所以说如果你持有这种二线蓝筹呢，我觉得就是你大可不必为这种调整而恐慌， 嗯， 就是更多的时候就是洗盘而已，就是它下跌跌个10%-15%，你根本就不用理会这种波动， 嗯， 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中小创呢，实际上这样，中小创呢已经也跌了5-60%了， 就是有就多数股票跌了50%-60%呢。你像今年像这两天又跌了。如果你要被套的比较深的，比如说套了50%-60%了，我就不建议你去割肉了，不建议你止损了。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经历了2年的调整之后，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这个二线蓝筹已经开始走好了，有可能经过半年或者一年之后，也很有可能就是出现一种普涨的牛市。那种普涨的牛市呢，就是说可能以二线蓝筹为主，但是中小创所谓牛市呢就是全面上涨。那中小创呢有可能也会出现反转。那反转的话，你现在比如说你亏了50%了，你现在割肉确实有点不合适了。它如果反转的话，中小创很容易可能再翻一倍，有可能就是就回到你那个成本价。 嗯， 但是你在持续的换股呢，换股呢实际上就说白了是一种也是投机的一种，就是你这个把这只股票止损了，你再换另外一只股票去赌另外一只股票它能不能涨得更快。但是呢你未必有这种运气。因为有些你像茅台已经翻了一倍了，你比如说你把这个中小创的股票止损了，你去买茅台，但是茅台它有可能有一年不涨了，但是你这个中小创呢隔一段时间比如说一年之后或者半年之后它反转了，那时候它反转之后它的上涨的速度是很快的，它有可能就是几个月就翻一倍，那你的损失有可能就回去了。所以说呢我分个股不同的个股来看吧。 是王先生对于整个后市的这行情还是偏乐观的这个态度啊。 对对对，是。 下面我们来说说风险吧，哈。 对对。 您认为还有哪些未知的风险？我昨天在节目当中问一个问题问嘉宾哈。 对。 我说油价的上涨对于输入型通胀以及加息的这个担忧， 对对对， 会不会对于我们的这个 A 股造成影响？它偏乐观，您呢？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最近也一直研究，因为我们看美元指数最近是一直是在下跌，那么这个原油还有一些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期货都在上涨，那么这个上涨呢我们认为就是它这个可能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它是对股市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利好。比如说像有色金属啊，像煤炭啊，像石油石化，它们直接受益于这种大宗商品还有这个油价的上涨的。就是相对应的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很少的一些像航空可能就是可能会受一些这个利空。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就现在这种情况就像这个2014、2004、2005那种就是大宗商品持续走强的那种那个阶段，它长期来说对这个股市来说是带来一种更多的利好。 好，从这个货币的供应量的角度来说，以及从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角度来说哈， 对， 您认为不会构成对于全盘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是 吧？ 是，大宗商品肯定是对像黄金啊、有色啊、像煤炭肯定对市场是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利好。货币政策呢实际上我们近几年一直是这种稳健的货币政策。它实际上监管层还是鼓励一种慢牛。你如果货币政策一旦放开，比如说 M2 超过14%-15%，那就成了2007年了。 对。 2007年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就暴涨。但是这种慢牛呢实际上我觉得对这个市场呢还是一种非常非常健康的这种走势。 所以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但倒不用太 大的担忧 担心，是吧？ 对对对。 好， 对。 其实刚才啊王先生也谈到，就是说明年的这个行情也是结构性的啊， 对对对， 可以关注啊某些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机会哈。 对。 那您还刚才谈到的哪些啊，我综述一下啊，有色的啊，资源类的啊，煤炭的啊。 像加入这个民生指数的。 对，还有这个金融领域的啊。 对，金融改革开放的。 对。还有哪些要补充的？我们 实际上 到尾声了。 中小创呢其实我觉得个人也可以关注。比如说像中小创的指数。但是中小创呢是这样，就是如果就是比如说过半年之后可能会出现一种全面的反转。那反转呢，但是它这种反转和和2014、2015年不太一样。2014、2015年呢是普涨。那这种中小创反转呢也是它可能像创50可能会大涨。但是一些这个业绩比较差的一些股票可能呢有可能它的走势呢也是出现分化。 因为这个以后的这个市场呢，还是看业绩为主。 好，在我们刚才连线的时候呢，嘉宾王宁先生说呢，对于创业板指数哈， 对， 他的观点是断底不抄底。 对， 可以分析是吧？但是不要操之过急。 对， 那是不是可以用一种这个买指数不买个股的方式来规避风险，获取收益？ 对。我觉得是这样，创业板它即使再往下跌也是非常有限的，就是如果就是你买一种这个创蓝筹的指数，那么就可以有效的规避这种风险，如果就是它即使再往下跌，我可以再补仓嘛，所以说呢，而且它下跌的幅度也不会太大，但是如果一旦反转的话，它的上涨空间可能是比较大的。 好，据说啊，今天炫富的方式是你赔了多少啊？那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的贫穷，是因为我连赔的资本都没有啊！全球在昨晚今晨以及今天下午是同此凉热啊，不知道今天晚上的美股走势如何，又会对明天的 A 股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是刚才那句话哈，该吃吃啊，该喝喝，该睡睡啊。那如果说大家手头的这个股票最近这几天出现剧烈的波动的话哈，您认为在心态上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是不管了，还是说做一些操作？ 其实我觉得就是马上要过春节了，我们经过统计发现呢，就是说每年的春节前两三个交易日和春节后的一周，上涨的概率是99%+， 是， 所以你现在如果就是套的比较多，比如说套了20%-30%，我觉得就可以拿着不动了，就是你减仓也要等春节之后的，比如说春节之后的利好比较多嘛，比如说两会啊，像一些这个亚洲博鳌论坛啊，像这种利好，等它市场反弹之后，比如说你反弹之后，你可以这个至少这个亏损会减少一部分，到时候再出局，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还是把这个心态放稳，因为这个每年我们观察每年这种行情，这个节前的下跌就是为了春节行情做准备的，如果它因为咱们现在是慢牛，如果就是咱们涨了20多个交易日，涨幅比较大了，你不跌一下，那春节行情就无从谈起。你不可能指数一直往上走，那不就成了快牛了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把这心态放好。 王先生意思是，如果您要止损，也得要有技巧的止损，不要在这个特别恐慌的时候去止损， 是 而非理性，就是止损也要理性的止损。 对， 是吧？ 对。 好，那美股呢？大家都认为美股有美股的这个逻辑哈。 对。 另外呢，因为美股它的这种衍生品也比较的多，有时候呢也容易催化和加剧它的这个股市的波动啊。 对， 所以 其实美股我认为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从2009年到现在，美股最大的跌幅是13%，那么这两天呢是跌幅已经达到了10%了，它再往下跌空间也不会太大，就是因为美股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它的下跌只是对前期上涨的修正，那么这种下跌呢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调整，不会说是像发生那种像2008年那种股灾，我认为那种概率非常小的。 我们也不希望发生。 是。 但是刚刚现任美联储主席的这个耶伦女士也在线之前发表谈话呀，她说这个美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有点让她担忧啊。 对。 好，那至于后市如何且听明天分解。 是。 谢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我是香露，明天再会。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